说吧，公社派何文进上我们当书记，您看我们这儿这落后样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，有才啊，你也有事儿啊？ 我天天上工，我可没缺过勤呢。 那头两天干什么去了？ 头两天我病了。 病了，病了，这是落后，落后。 队长，我 薛大爷找你呢。 什么事儿？ 到那就知道了啊。 我还得上工呢。哎呀， 待会儿再说，你先去啊，先去，先去。大队长啊， 王西啊， 哎， 怎么样啊？从哪儿来呀、啊？ 我从地里来呀、啊。 哦， 哎呀，这地里头干活的人呐、啊，是冷冷清清的，就好像那黄鼠狼垃圾，是越拉越稀呀、 啊。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个啊， 大队长，您甭着急。 想了个好主张，要鼓干劲儿得先分粮，仓库里有的是新稻种，分他一些有何妨？ 是啊， 那插秧的时候怎么办呢？那个， 对呀，没关系， 分了稻种把干 派何文进上这当书记，这事儿啊，我看还是等他来了跟他商量商量再说吧。 哎呦，您是大队长，这么点事儿您都做不了主啊？啊，关心群众生活，这谁都得同意。 嗯，对，那我上仓库再看看去， 哎， 看还有多少稻种， 哎， 给大家分一些个 啊。 那我看看去。 哎，您先去， 我去。 啊，薛大爷这招可真高啊！ 要说那薛大爷赛过那活神仙，胸膛妙计有万千，单等那新河底把这个村子进，先画个圈圈让他钻，偷了稻种又分稻种，叫他真假也难看穿，账也没法查，着急也枉然，下秧没有种，看他怎么缠，到头来他只得家就给他走。小陈庄是咱们爷们的铁打江山、 粮食嘛，当然是在仓库里了，还能从天上掉下来？ 你们要分稻种？ 队员的口粮不是已经解决了吗？干嘛还要分稻种啊？ 就是， 这我可就不知道了。你要问呢，问大队长去。 行了，别老打着大队长的旗号。听说何书记要来了，等何书记来了再说吧。 何书记什么时候来呀？ 可能快来了吧。 那咱们去看看去。 走。 哎，你等等，我还有话说呢。嘿，嘿， 回来， 大婶子。您这上哪儿啊？ 欢迎领导去。 啊， 听说那个姓何的已经到了。 哦，这么快啊？ 你觉得也说了，让咱们热烈欢迎。 嗯，这叫百下迷魂阵， 神鬼也难猜。走，欢迎领导去。 走，欢迎领导。

什么忽然间增上家当秦空不能犹豫，慌慌刀从剑出也要闯，排除万难下山岗，山高不能把路当扛，眼看花兵却我胸有招 听众朋友，最后请听《龙江颂》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。李秉淑扮演江水英。